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三孩政策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北京发布新版影院疫情防控指引，要求加大排片时间间隔；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主题新闻发布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了关于我国目前人口形势及新的生育政策对现在和未来国民经济影响的问题。傅林辉表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有几个特点。第一，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2020年，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规模还是比较大。每年出生人口1000多万，人口的总量规模还是比较大的。第二，劳动力整体素质在提高。2020年，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5年，比上次普查结果明显提高。第三，少儿人口比重也在提升。目前的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措施，有利于人口年龄结构改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傅林辉说，随着具有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好的保障。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政务服务局等相关部门出席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哪些最新的内容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那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呢，这次也是北京连续第五次集中出台一批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可以称之为1+1 5.0版改革，那么也就是创新加活力的5.0版改革。那总共呢是包括保护市场主体、维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审批、投资建设、政务服务外资外贸等12个方面的362项任务，那将在明年底前全都完成，其中115项创新试点任务呢，将在明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那5.0版改革呢，是以告知承诺制为基础，在更大范围推动简化涉题审批，那着力推进照后检证订正，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那目前呢，北京已经在经开区的药店、门诊部等10个行业开展了相关的改革试点，那并在书店、超市、便利店、餐饮等5个行业呢实现了落地发证，办理时间和申请材料是大幅压减了70%。那下一步呢，将在全市推行一业一证，并逐步拓宽到宾馆、电影院、美容美发等20个以上的行业。那同时呢，北京还将率先探索综合许可的定制化服务，一业一证加证照联办、一证多职等创新改革举措，大幅提升准入准营的便利度。那另外呢，5.0版方案呢，还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时间长的问题。那么在东城、朝阳、石景山、门头沟、通州等区，为新建不动产登记大厅新增50个以上的登记窗口，推进企业百姓全业务类型不动产登记的一网通办。那么在全国呢，率先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的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那本市各个相关部门呢，也是表示会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实现北京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跃居全球前列，那么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听听。 好的，感谢史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日前，北京市电影局制定，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版《北京市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 依据指引，影院要推广在线实名制购票及电子票，电影放映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进入影院必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影院应设立唯一出入口，在观众入场和离场时实行分流管控，加大排片时间间隔，延长场间休息时间，不同影厅错时排场，每场放映结束后要对影厅进行充分的清洁与消杀，公共区域每天不少于2次清洁消毒， 3D 眼镜等物品每场消毒一次，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举办非放映活动，影院员工疫苗接种要做到应接尽接。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朝阳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相关举措和“十四五”期间的规划。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在文旅融合和文创试验区建设方面，朝阳区在未来5年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今年呢，就是这个北京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那么朝阳区呢，在明年首先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住宿服务保障、日常的疫情防控等等。那么在文旅融合方面呢，朝阳区文旅局也会持续的在这个“十四五”期间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比如说去推动城乡公共文化设施一体化的建设，有一批城市书屋、流动美术馆、非遗传习所这样的一些小特精的特色的文化空间，将会在这个过去未来的5年会打造不少于100个。那么街乡文化中心的达标率将会提升到95%。除此之外呢，朝阳区也会这个秉承自己一贯的这个国际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包括像这个朝阳国际风情节等等这些文化交流品牌也会继续的深化。那么包括一些区域的时尚文化、消费文化、国际文化这些资源也会进行相应的整合。同时呢，朝阳区也会开展第二批文化事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和特色文旅消费街区的评审和认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这些文旅企业和这个文旅消费的一些项目呢，朝阳区也会投入一定的资金来进行扶持。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朝阳区也会把推进博物馆之城、阅读之城、艺术之城、双奥之城和时尚之城这样的主题来作为它工作的相关的重点。在这个文创实验区方面，十四五期间呢，实验区也会去建设这个国际数字文化的一个引领中心。那么在十四五末期的时候，预计这个文创实验区它的规模以上的文化产业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平均的这个年均的增速是不低于10%的。同时呢，对于区域内上市的挂牌的文化企业的数量，包括一些初创的这样的文创的企业，也会有相应的扶持。那么在“十四五”期间呢，根据今天发布的数据，朝阳区全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将会这个实现收入达到3500亿元以上。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化产业方面，也会占到全区文化产业总收入的40%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是符合目前的这个发展定位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64年12月15号到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6年12月15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1991年12月15号，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1993年12月15号，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号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2008年12月15号，海峡两岸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台北、高雄、基隆等城市同时举行海上直航、空中直航以及直联。